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近日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进革命思想和业绩全文。